科学课知道水是没有形状的。那如果我们将水倒进一个三角形的杯子里，这个水就变成三角形了。如果我们再倒进圆形的杯子呢，它也会变成圆形了。那类似的，我们所做的每一天的这些决定呢，有时候会像水一样，因为呢，我们的决定会因我们周围的事物和人影响到我们的决定的。比如说在学校里，我们知道考试作弊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呢，耶和华上帝不喜欢这样的人不诚实。那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是正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同学开始作弊，那刚好呢，这个考试的题目是我们不擅长的，经常不及格，那成绩单回家的时候被爸爸妈妈骂，然后在这样的压力下，可能我们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想要作弊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要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一点也不容易。那另外耶和华上帝呢，他也不喜欢呢人三心两意。雅各，使徒雅各呢就警告我们人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请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经文好吗？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七和八节，第七节说，这样的人不要以为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些什么，那种人，这种人三心两意，做什么事都摇摆不定。所以如果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总是三心两意，不能够做决定，或者我们经常改变主意，那雅各就警告我们呢，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也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做呢，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些什么帮助。那请看看这个图片，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叫筏舟，英文叫 rafting。 那么想象一下，你就坐在这个橡皮艇里，在这个又快又急的水流里，那你留意到每个人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吗？就是这个桨。那么他们不停的用这个桨不停的划，尝试控制这个橡皮艇。那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桨的话，这个后果呢就会变成这样了。对，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急流的世界里，所以有很多事情呢就好像这个洪水般一样的向我们扑过来，所以我们很需要很快的反应，做一些决定。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桨，所以我们在每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划它一次。那有人说这个时间不等人呢，所以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运用这个桨去划的时候，那时间就会过去了。那如果我们干脆的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就好像呢将这个桨丢掉一样，那结果是会很危险的。就好像这个情况一样，我们就会在这个急流的世界里翻船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个明智的决定。那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并不容易呢？那也许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会感到害怕，因为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害怕失败，害怕被人说笑话。那我本身也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 因为怕惹上麻烦，会很丢脸，更糟的情况下可能会使上帝的名蒙羞。可是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这个害怕的感觉，耶和华上帝他早已知道了，而且呢，他还提供了一些帮助，让我们去克服这些害怕的心理，而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那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经文呢，在箴言的第一章。箴言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怎么说呢？使缺乏经验的人精明，使年轻人有知识会思考。是的，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不懂的事情，我们会请教一些长辈，一些有经验的人，对吗？那么你没有想过，我们其实还可以请教一位宇宙最有经验的耶和华上帝。那这箴言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呢，他会使这些缺乏经验的人学会去思考。哦，如果我们很爱耶和华呢，我们不想让他丢脸，我们就会在做重大的决定之前，就会先查考这个圣经，或者一些圣经的书刊，沉思一些圣经的原则和相关的一些指引，那好帮助我们能够做出决定。那这样做的话，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的机会呢，就会大大的减少了。再说，我们是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好像以大卫王为例子，他一生忠心耿耿，而且非常有智慧，但是呢，他在他的一生中也曾经做过一些非常糟糕的决定，结果害人害己。不过呢，大卫王他却没有因为他这些错误的决定而影响到他，使到他变得这些优柔寡断。相反的，他在后来呢，他依然的能够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结果得蒙耶和华的悦纳。同样的呢，身为不完美的人呢，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犯错，但是请不要感到灰心，就像大卫一样呢，我们不要忘记呢，耶和华他是非常乐意的宽恕我们的过犯。因此呢，就算我们曾经做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也一定能够再一次的为自己做正确的决定而蒙耶和华祝福，因为耶和华呢，他必定会继续扶持爱戴和服从他的人。那现在来到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确保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特别是这些重要的决定时，总是能够荣耀上帝。那这里我们会谈到有六个步骤啊。那我们先大概的说这六个步骤之后呢，我们会逐一的讨论。那第一个步骤就是不要见业妄为。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收集资料。第三，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第四呢，就是我们要做出决定。第五，就是做决定之后我们要贯彻的执行。以及最后呢，第六，就是我们要在必要时呢，要做出检讨和调整。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一起看看，就是我们不要见业妄为。首先呢，我们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打开这经文呢，在箴言的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一起阅读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说呢，见业妄为必遭蒙羞，谦逊的人却有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不是所有 的决定，我们都可以自作主张的。比方说呢，在家里，太太呢可以做一些决定，比如说她要买一些日常用品、食物、衣服等等，她可以自己做这些决定，不用一一的去问丈夫。可是他们却要明白呢，有些事情、有些决定，她必须要先跟丈夫商量才可以决定的。比如说呢，太太她想要有一个新的冰箱，比较大的，那么她可能会想，丈夫他不懂的冰箱，因为他没有用，因为天天在用的人是我。所以如果他自己做了这个结论，而做了这个决定，去买了一个冰箱回家，那记得箴言说，见业妄为必遭蒙羞。所以当丈夫呢回到家，看到一个新的冰箱的时候，他一定会去问太太的，为什么有这个新的冰箱我不知道，你没有事先跟我讨论。那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执，吵了起来，那可能甚至连隔壁的邻居也听到他们因为这个冰箱而吵架，所以这岂不是带来羞辱吗？但是如果太太呢，她能够有这个全新的心啊，在买这个冰箱之前，先跟丈夫讨论，而且呢，将这个决定啊全交给丈夫，尊重这个丈夫的一家之主的地位，那这就会好像箴言的下半段呢。说这个谦逊的人却会有智慧，能够避开这些不必要的争吵。所以呢，不论我们是在学校、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还是在会众里，我们都要认清楚我们自己的角色，有些什么决定是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有些决定却是由别人来做的。那这样做呢，我们就是会谨记这箴言11:2所说的，见业妄为必遭蒙羞，但是呢，谦逊的人却有智慧。那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收集资料在 做决定之前。那请跟我一起打开呢圣经，到箴言的第21章。21:5，经文说呢，第5，勤奋人计划周详，必得益处；凡行事急躁的人，都必匮乏。是的，计划周详呢，就表明我们考虑过许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在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这样做。这表明呢，我们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时间去收集这些资料。那也许我们也会向一些内行的人去请教，那尤其我们也会看看有些什么合适的圣经原则呢，可以帮助我们做这项决定。那记得我们不想要让耶和华丢脸，我们就更需要以这个圣经的原则为中心，加上我们所做的这些额外的收集的资料。那虽然我们知道这样做很花时间精力，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做却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能够避免做出鲁莽的决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那现在来到第3个步骤，就是要向上帝寻求智慧。是的，在我们做出正确决定荣耀上帝，我们就必须要向上帝求智慧。圣经说呢，耶和华是这个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可以向上帝祈求他赐给我们智慧，他也非常的乐意将赐给我们所需的这个智慧。让我们再看这个箴言的第3章。 箴言的第三章五和六节，箴言三章五节说呢，你们要全心信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留意他，他必修直你的路。是的，如果我们单靠我们个人的聪明，那这样做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会有偏差，而结果呢，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但是相反的呢，如果我们全心的仰赖耶和华，祈求耶和华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呢，并且我们再次查考这些圣经原则，也就是刚才的第二个步骤啊，好让上帝的圣灵能够指引我们呢，明辨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显示出我们做决定的这个真正的动机。那要是如果我们顺应这个圣灵的帮助，全心信赖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上帝呢，他说他必定会帮助我们修直我们的道路。现在来到第四个步骤，就是是时候做决定了。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收集了资料，以及向上帝祷告啊，求他赐给我们智慧，现在就是要做决定的时候，而不应该再拖延了。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由于不想要做某些决定啊，我们就会想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借口啊。那其实我们这样做，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早已有个结论了，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了。做了决定之后呢，现在就是贯彻执行的时候，也就是第五个步骤。那有时候呢，我们所做的决定啊，虽然是正确的，而且符合耶和华的这个旨意，但是还是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出现，而使到我们很难的去履行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可是呢，请不要轻易的放弃，要贯彻始终，坚持到底，执行我们所做的决定。就比如说呢，在一个会众里有一位传道人呢，他决定啊，以做先驱为他的属灵目标，而且呢，他也开始的调整好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调整的过程中，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找不到一些合适的工作，好帮助他能够做这个先驱的工作，那他就会面对这个经济的难题了，或者说他的健康突然变差了。那么因为这些问题，他能不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呢？那如果这位传道人他全心的仰赖耶和华，深信呢耶和华会照顾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没有放弃，结果呢他就能够达成他的先驱的目标。其实我们有听过很多这些真实的经历啊，在我们的分区里，所以耶和华呢，他会很高兴的看到我们立下这样的目标而努力。可是呢，另一方面，魔鬼撒旦呢，他却一点也不高兴，他无时无刻呢都希望我们会放弃啊，因为少少的挫折而放弃。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白费了。那这时候魔鬼撒旦呢就会很高兴，可是耶和华呢却会非常的伤心。好，现在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检讨和调整。那这跟这个之前的第五个步骤啊是没有冲突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方法想法，就是不是每个决定都能够总是达到预期的结果，所以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检讨，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是放弃。 啊，这里有一个情况呢，我会举例，是在我来自的这个地方啊，在沙巴。所以在沙巴我们要出席一个区域大会，我本身在一直在 KK 啊，各大纪念包，所以我们要出席的区域大会是在三打根，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开车到这三打根去，所以这个路途需要开车6个小时才能够 达到这个目的地。所以我们计划好了要去出席这个3天的大会，所以我们就在大会之前的一大早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可是出发之前呢，我们发现到我的车胎爆了，那我们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取消整个计划呢？不会的吗？我们会将这个车胎换一个备用的车胎，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上路了。可是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祸不单行，所以我们开车2个小时之后到了这个古大上，就是靠近这个哥达吉拉布山神山那边，所以因为倾盆大雨而发生了这个土崩，糟糕，不能够过，而且去三打根的路只有这个方向，所以土崩而导致呢，延需要第二天才能够继续上路。可是第二天已经大会开始了，那现在是时候应该回家了吗？所以如果我们一心想要出席的大会，我们不会轻易的放弃。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就是我会开车回到 KK 啊，2个小时回到 KK， 然后去到飞机场买个机票飞到三打根去，好让我能够出席啊明天的这个大会。所以这个情形呢，就帮助我们说明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上，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要换这个车胎一样。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比如说土崩啊，我们需要回头走回头的路，2个小时之后我们还要买一个机票飞到三打根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来的。但是呢，我们所做的这些调整呢，却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我们一开始所做的这个决定，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这里能够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所以我们讨论过这6个步骤之后呢，现在我们有个问题想让大家一起想想的，就是你认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是家庭？是工作？是结婚？是孩子？还是在这个传道书12章13节所提及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一起看这经文好吗？传道书的第12章。传道书12章13节，经文说：听过一切以后，结论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人的义务全在乎这一点。是的，选择崇拜耶和华，献身给他。那经文说这是人的义务，全在乎这一点。那你会同意这个说法吗？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现场的大部分人都其实已经做了这个重要的决定了，那有些正在考虑，那有些没有想过这个献身的这个决定。那如果我们还没有这样做的话，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正视这个问题了，不可以再等了，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前途和未来的决定来的。让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好吗？在《使徒行传》的第22章，《使徒行传》22章14 到十六节。二十二章的十四节，他说：“我们祖先的上帝拣选了你，让你认识他的旨意，看见正义的主，听见他口中的声音，因为你要做他的见证人，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迟延呢？起来受浸吧。”你要呼求他的名，洗去你的罪。是的，读过这些经文，岂不是让我们深受感动吗？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拣选了你和我，让你和我都能够认识他的旨意。我们有时候有什么理由在拖延，迟迟不做这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呢？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被逼，被父母逼，而也不是因为出于责任感。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耶和华上帝，很想亲近他，所以我们做这个决定。那还记得吗？我们有些什么理由要做一个明智的决定呢？有三个理由。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的周围的人和事都会影响到我们所做的决定。以及第二，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急流的世界里，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很快的做一个决定。而且第三呢，耶和华他不喜欢三心两意的人。由于害怕，我们可能会很难做一些决定，但是我们要记得大卫王的这个榜样，他一生都忠于耶和华上帝，虽然曾经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呢，他能够再一次的振作起来，侍奉耶和华上帝，信赖他，而且能够做出明智决定。那我们可以如何明智的做一些决定呢？我们谈论到了六个步骤，对吗？第一，要不要见业妄为？第二，要收集资料。第三，要寻求上帝的智慧。第四，要做出决定。第五，要贯彻执行所做的决定。以及第六，必要时做出调整和检讨。那我们如果能够运用这几个步骤在生活上，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些明智决定。那要不然，我们就很可能被耶和华呢视为这三心两意的人呢，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那就让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呢，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八节说，因为我深信，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执政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深是深处，是任何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割断上帝对我们的爱。这爱是通过我们主基督耶稣表现出来的。是的，一旦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就要贯彻始终，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割断耶和华对我们的爱，除了是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找一个借口。是的，耶和华呢，他很高兴呢，能够看到他所爱的人能够自己呢做出明智的决定。 严弟兄清楚的通过圣经的例子告诉我们呢如何做出最好的决定。接下来呢，我们 会想让大家知道下个礼拜的演讲主题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得到安全感。接下来杂志讨论呢是主题幸福美满的基督徒婚姻，我们请王宝孙弟兄来主持。 好，作为这个部分的机会的开始，我们邀请站起来，我们一起唱王伯诗歌第87首。现在我们成为一体，请唱诗第87首。请大家坐下。那么这个星期的研读课文将继续采用2016年8月刊杂志的第